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只会思念你。那是因为爱丢你，怎会不经意就叹息，有种不完整的心情，爱你 一秒跟他邂逅，一早预见得到未来定必上头，却不盼望得到任何人拯救，只作业后明日我可自首，避免不了不堪结局，他撇下我犹如吊气破罐子，我甘愿受骗，任每个人口吐着冷言，我永未会写口灰冷字。相爱的人如此多，再冲一齐无几个， 谁亦会选择错， 百万对情侣仍落雨玩火，爱上他明知出错， 却依旧舍 不得，没有他时也寂寞，抱着那残酷的狼，应该自负那后果， 人人劝喻我，但无人明白我开心过。 没有激气自愈，自愿不要亲友同情地为我喊冤，你抛下救生圈，我偏要与他却望浪浸染，我永未会写后悔冷字，相爱的人如此多，残酷的路应该自负那后果，人人劝喻我，但无人明白我开心过，没有爱错了几个男孩子，难道相恋的大事当不可拥有， 拨动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，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，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，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哟，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云奇，来自田馥甄《灵魂伴侣》。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有一种心痛的感觉。如果你深爱着一个人，但注定无法常伴终生的人，听到这首歌时一定会被触动。我们穷极一生寻找自己的灵魂伴侣，然而现实却并不尽如人意，就像和他谈笑风生，和他谈过心声，灵魂却无法相认的感觉。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，收集春天的细雨。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，细数你眼中的情意。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美丽的回忆。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并肩看天边的落日，并肩听天的鸟语。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天上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 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。 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你叫什么？ 我叫天空小仔。 我今天很高兴，用英语怎么说？ I'm very happy。 白日依山尽， 黄河入海流。 下一句， 地球是礼物。 作者是谁？ 唐代文学家王之涣。 介绍一下他。 王之涣，68。 天空小仔，我想听故事。 欢迎收听凯叔讲故事。凯叔今天给你讲的 二级逻辑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，登录京东众筹，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。 你的青春有什么？燕舞， 燕舞，燕舞， 金星还是外婆的澎湖湾？经典小老小致敬经典怀念青春演唱会，7月14号晚18:30，大兴绿地缤纷城等你一同畅想青春的故事，现场更有儿时游戏等你挑战，还在等什么？关注经典小老小官方微信，回复数字999报名，一起重回少年时代。 风也可全情。

相遇，一路上有你同一点眼缘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想有你同一点点缘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点缘，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，一路上有你同一点点缘，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林奇，来自张学友《一路上有你》。自从他歌声唱响的那一刻起，不知道治愈了多少深夜不眠的人。有人说，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的音乐回荡。流行音乐30年，他度过了4个时代，陪伴着歌迷一起成长。如今歌声已经57岁了，但他的演唱会依然是场场爆满。他的音乐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洗礼，依旧是传唱的经典而未有褪色。 求什么，无寻什么，突破天地，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。你可否知道么，平凡亦可，平淡亦可，自有天地，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。那已经很好过，当身边的一切如风，是你让我找到根蒂，不愿离开，只愿留低，情是永不枯萎。过一天，每一天，这醉者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至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、哦哦，以后明天的心灵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，这醉者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至满些。我最爱你。我这心一起扑扑，那句明天风高路斜。明是什么，才是什么，是好滋味，但如再生，朝朝每夜能望见你，那更加的好过。当身边的一切如风，是你让我找到根蒂，不愿离开。情是永不枯萎，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，这醉者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至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、哦哦，以后明天的深夜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，这醉者便爱。 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填满些。我最爱你，意外这生一起。哦哦，那句明天风高路斜。哇！每过一天，每一天，这醉者，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填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。哦哦，以后明天深夜。过一天，每一天，这情深者，便爱你多些，然后再多一些。我最爱你，与我这生一起。哦哦，那句明天风高路斜。